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大家好，我哋系 Mira， 来自世界各地嘅都市传说，你听过几多个？ 我等着你回来， 我等着你回来。 之前嗰几集，我哋去咗欧洲、日本、香港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听下来自韩国的恐怖都市传说，1301号的神秘少女。这个在网上流传了很久的一个都市传说，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故事就发生在90年代一栋公寓里面。这栋公寓我们就叫它做 M 公寓，在90年代初建成，因为它地理位置非常之好，周围有学校、购物商场等等设施，所以吸引到很多人购买入住。但是据闻在起这栋公寓的时候，曾经有多达十几人死亡，包括建筑工人以及在附近公园玩的小朋友。诡异的是，他们都不是因为工地意外而死亡的，他们的死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心脏麻痹导致心脏病而死。根据死者家属透露，他们临死之前都曾经见过一个少女，这个少女会问到：好高兴认识你，你住在哪？他们都是因为回答了少女的问题，不到三日的时间他们就过身了。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将事情和公寓牵连在一起，所以也都没有很多人特别留意。当这栋公寓起好之后，很快就住满了人。但是过了三个月，怪事就发生了。住在1401号单位的新婚夫妇，平时为了工作，两个人到好夜才回家，难得这一日早起身，有时间就一起到公寓后山跑步运动。这一日他们跑下跑下，老婆见到老公慢了下来，以为他累了又或者鞋带松了，就没理他，继续向前跑。但过了一阵，还未见到自己老公追上来，就回转头去找他了。当我老婆回到老公停低的地方，见到他老公在那里自言自语，还对着空气笑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就问老公发生什么事了。他老公跟他说，刚才1301号单位的女仔跟我们打招呼，你这么没礼貌，不理人就走开。女的就觉得奇怪了，头先佢冇见到有任何人喎。佢老公呢就继续话啦，嗰个女仔呢仲问咗我哋住边一个单位，仲话好高兴认识我哋，仲边讲边笑添。明明就冇人，点解自己老公一直话有个女仔仲咁开心添？两人亦都因为咁而嘈咗起嚟，过后佢哋两个就分开去翻工啦，成日都冇联络。放工之后，个老婆买咗啲菜翻屋企，打算煮俾个老公食，同老公讲和啦。翻到屋企，佢发现佢老公坐喺梳化度，对眼擘得好大，望住前面死咗。早上仲好地地噶，但系夜晚就咁过咗身。老婆好伤心啊！佢突然间醒起老公提到嘅1301号单位嘅女仔，佢就落去13楼揾到1301号，但系发觉 是个空置的单位来的。他问了隔离几个单位的住客，才知道一直以来1301号单位根本就没有人住过。那他老公在后山见到那个是哪个来的？过了两个星期，公寓再次发生事，住在808号单位的两老夫妇这一晚在看电视，突然间老公公就跟老婆婆说，今天中午呢，我在楼下认识了住在1301号单位的女仔，很漂亮的女仔，她竟然知道我住在808号、啊、说完还笑个不停。老婆婆听了之后，面色突然间沉了下来，因为她已经听讲过关于1401号单位发生的事情，亦都知道1301号单位根本没有人住。他担心老公公会出事，吓到整晚都不敢睡，一直看实老公公，还不时摸住老公公的心口，确保老公公还有心跳。临天光，老婆婆终于顶不顺睡着了。等到老婆婆突然间扎醒，已经是上午的10点，她望住老公公，只见老公公擘大对眼望住天花板，死咗。呢件事好快就传遍成栋公寓，住喺705号单位嘅两夫妇非常担心租咗佢哋单位房间一位好单纯嘅女大学生，佢叫佢出入要小心，唔好同陌生人讲话，但个女大学生就不以为意啦。过了一个星期，那女大学生因为要赶回大学准备 presentation， 一早就出门。她入电梯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以为她都是学生，就谈起上来了。两人边谈边走出公寓，当时女大学生不小心整跌了个水樽，那年轻女子帮手执起个水樽，然后对着女大学生说，好高兴认识你，你就住在705号单位的是吗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女大学生记得刚才聊天的时候没有提到自己住哪里的、哦、个年轻女子笑了一下，我住在1301号啊。跟住就慢慢消失在女大学生面前。女大学生被这一幕吓到瘫坐在地下，他想起房东提过关于1301号单位的怪事，就即刻跑回公寓。他好惊地问房东，我会不会就这样死的？房东两夫妻都被吓亲，他们两个决定要全日陪住女大学生，由翻学直到晚上睡觉。房东还特登走去寺庙求了几道护身符，除了被女大学生戴在身上，还贴在门口和窗口。到了深夜，女大学生起身上厕所，朦胧中她不小心整湿了身上那道护身符。她急急脚想回去房，在打开房门的时候，她听到客厅有声音。她走到客厅，见到房东在客厅手上拿着剪刀在那边剪紧嘢。大学生行前一睇，只见房东喺度剪紧原本贴喺门口同窗口嘅护身符啊！房东见到女大学生，发出诡异嘅笑声，样貌慢慢变翻嗰个年轻女仔嘅样。我哋又见面啦！我都讲我知道你住边度噶啦，女大学生。跌坐在梳化度，吓到擘大对眼。第二日清早，房东两夫妻起身，见女大学生唔喺房度，心谂大事不妙啦，就即刻冲出房。只见到女大学生坐喺梳化度，对眼擘到好大，喐都唔喐，已经死咗。 而手上仲攞住嗰把剪刀。从此呢间公寓再冇人敢入住。如果系你，你会搬入去吗？继续同你讲怪异。 九九九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飞道。